第二十二集。 小区内过道彼此相连，那个人似乎对这儿的地形很熟悉，鬼影似的穿梭在过道之内，应该是在试图摆脱孟昭的视线。突然，黑影加快了步子，不管不顾地朝前一阵急速狂奔。孟昭也立刻加快了速度，这一次他不再隐藏自己，而是迈开步子急速追赶，盯着那个黑影始终紧追不放。孟昭的速度和体力虽然要优于黑影，但是由于小区内昏暗无光，过道七拐八折，想要在短时间之内将这个人追上还是有些难度的。孟昭判断着那个黑影逃窜的方向， 如果没猜错，那人应该是想通过小区的某偏门逃出去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 他一边全力追赶，一边通过黑影逃跑的方向推测着偏门所处的位置。虽然黑影为了躲避孟昭不断地在小路之中绕路穿行，但是孟昭察觉到总体上他们正在往东北处一点钟的方向移动，而那里应该就是门的位置。靠近某一栋楼的楼角处，黑影再一次拐弯，此时孟昭放慢脚步，再次隐藏了自己。他悄悄地往小区东北方向移动，在一处杂草丛生、几近荒废的空地角落，他发现了一处老旧的旋转式偏门。 果然在这里。 孟昭俯下身，在绿化带中潜伏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黑影从角落之中慌乱地出现了。他一边走向偏门，一边时不时地回头看。 跑够了吗？ 孟昭这时从绿化带后站起身来，看向那个人说， 看来我们需要聊聊啊，你是打算自己说还是我帮你开口？ 见孟昭冷不防地出现在自己眼前，黑影猛然一惊，见已经没有退路了，他下意识地摆开了搏斗的架势。 哼，看来你已经想好了。 说话之间，孟昭的左脚已经迅速发力，一个箭步冲到黑影面前，瞬间一记直拳重重地打在了黑影的脸上，一股碎裂的声响随之响起，那个人发出了一声痛苦的闷哼。以孟昭的格斗技巧和力量，挨了这一拳，一般人都会立即失去战斗力的。但是让孟昭没有想到的是，黑影不仅没有应声后退，反而右手迅速从腰后摸出了一把短刀，刀光一闪，直直地向孟昭心脏的位置刺过去。孟昭侧身一躲，一记手刀直劈黑影的右手关节，当的一声，那把刀应声掉落了。紧接着，孟昭身体一转，迅速绕到黑影的身后，果断地抬起左臂扼住了黑影的脖颈，没有给黑影任何反击的机会。黑影此时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了，他只能用尽全力去掰开孟昭的左臂，他竭力挣扎，妄图逃脱孟昭的锁喉。这个人已经成了困笼之鸟，却还不肯死心，并且力道着实不小。孟昭被迫继续加大了手臂的力度，丝毫不敢松懈。而就在此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孟昭转头一看，顿时瞳孔骤缩。几米开外，一个手持匕首的黑影不知道刚刚藏在哪儿，此时正从侧门处向孟昭的后背直直地扑袭过来。那个人的行动极为迅速，而孟昭此刻全身的力气都在用来制服身前的这个黑衣人，根本没有时间反应。 看来这刀躲不开了。 情急之下，孟昭只能松开身前这个人，他立刻转过身，企图抬起手臂挡住这一刀，靠牺牲掉一只胳膊来换取生还和继续搏斗的可能，这无疑是眼下唯一的选择了。眼见着那把刀距离自己越来越近，孟昭正准备用左臂来抵挡住这即将到来的一击，可是他的余光忽然扫荡，就在他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身后袭来的黑影的时候，又一个黑影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，此刻正向他疾步冲过来。 三对一，从身手来看应该都受过专业训练，而且都持有武器。妈的，看来他们是想把我逼到绝境。 孟昭意识到自己这一次真的有些拖大了。 陆时琛站在窗台上，看着孟昭走出楼道，隐蔽地追寻着那道黑影。很快，孟昭的身影消失在视野内，陆时琛的心里出现了一丝莫名的慌乱的情绪，这情绪让他无法平静地注视空旷的楼下。忽然，一个念头浮现在陆时琛的脑海之中。 如果说20年前有人故意掩盖梦境，设计了一场针对梦境的谋杀，那眼下会不会有人正在策划另一起针对孟昭的谋杀呢？ 顾不及想太多，陆时琛立刻下楼追了出去。楼下两道人影已经无影无踪了，根据刚刚跑走的方向，此刻两个人应该在东北面的某个位置。 在小区内部有人走动的地方杀人，未免太猖狂了些。按照20年前孟京遇害的案卷，罪犯一定会将孟昭引到某处僻静的地带下手的。 陆时琛一边快步朝小区北面移动着，一边在脑海之中判断着孟昭此刻的方位。之前去物业询问关于420的信息的时候，他就注意到物业所处小楼的东北角是整个小区的边缘地带，那里有很大的一块空地，可能原本是预留设计小区的公共空间，但是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搁浅，因长期无人管理而杂草丛生，人烟稀少。如果那个人真的要置孟昭于死地，那么那处空地便是一处上佳的位置。陆时琛加快脚下的步速，迅速地朝东北角跑过去。走进那块空地的时候，周围荒无人烟，一片寂静。陆时琛的脸色看上去冷得有些阴滞，他集中注意力，仔细地分辨着孟昭的方位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角落里似乎传来一阵不甚明晰的声音，他快步跑过去，看见几米开外，孟昭正跟那个人激烈地搏斗着。孟昭已经把那个人的脖子牢牢地锁住了，看上去已经占了这场搏斗的上风。陆时琛不由得松了一口气，而就在这时，偏门处闪出一道黑影。陆时琛清楚地看到那个人手里拿了一把刀，直直地刺向了孟昭，而那个人刺向的正是孟昭心脏的位置。显然这个人想要杀了孟昭。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刹那之间，陆时琛抢步飞跑过去。就在孟昭抬起左臂格挡那把刀的时候，他一抬腿，把那个人一脚踹出了几米远。原本以为自己今天会丧命于此，可是孟昭没想到电光火石之间，那第三个黑影居然帮了自己。这意料之外的一幕让孟昭一愣，随即隔着昏暗的光线，他这才看清那道身形高大、速度极快的人影居然是陆时琛。为了防止刚刚挣脱的那个人偷袭，陆时琛在踹开那人之后迅速绕到了孟昭背后，和他背靠着站在一起。他一边警惕地看着不远处那个狼狈爬起来的黑影，一边低声问孟昭： 怎么样，受伤了没？ 没有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守着那家人吗？ 见势头不对，那两个人立刻重新捡起地上的刀，也聚拢到了偏门附近，与孟昭和陆时琛对峙着。此时此刻，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。那两个黑影意识到眼前这两个人并不好对付，而孟昭与陆时琛虽然刚才给了这两个人重创，但是毕竟手里没有武器，稍稍一个失误就可能有生命危险，因此也不敢再轻易出手。这时两个黑影互相对视了一眼，一起将手中的刀扔向了孟昭和陆时琛。孟昭和陆时琛立刻闪躲，因为脚下碎石凌乱，闪躲过程之中陆时琛没有控制好重心，单腿半跪到了地上。两个黑影见状，立刻抓住时机穿过偏门，迅速地向外逃去。 皮囊。 或许我还在等。